咁可爱，唔使运动得好身材，开心 party 开就开，只啖一杯就即刻来，卡拉 OK 攞晒彩，猜妹赢亲几位袋，搞笑人我咁精彩，身家多到唔怕落落台。 恭喜发财，你是来，心想事成，满意满载。Happy Chinese New Year, Happy New Year, 身中好运，成逢我嘅最爱。 六叔赞你最可爱，肥 K 欣赏你嘅天才，因而摆够四围台，大路条条为你开，财色兼收你多姿彩，不劳而获你好应该，点样慢慢起大财，请金散尽玩福来， 恭喜发财你。 出入平安，利是到来。 悠哉兼悠哉，得闲揾下我开台，欢喜到来又兼出彩，大家富贵不人来，想爱边度任你爱，想开果饭果饭开，祝你今年好好彩，恭喜你合皮喜事来。 我是欣怡，祝大家身体健康。 我阿碌，祝大家冚唪唥都入晒你袋， 仲要恭祝心爱人 不劳而获，财色兼收，想爱人得鬼人。